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29集 Copy 大师拿你打广告。库克先生你好，秦然礼貌地跟库克打招呼。大厅内，阿海跟阿文也站起来，恭恭敬敬叫了一声秦小姐。 没事。 两人一开口，库克回过神来，却没有收回目光。 我见过你。 房间里有暖气，秦冉正在解外套的扣子，一边在想129单子的事儿。听到这一句，他抬了抬头，倒是奇怪。你见过我？他向来过目不忘，见过的人不说一定记得名字，但一定会有印象。但面前的库克，他脑子里没有什么印象。 库克先生，您一直在 M 州，怎么可能见过秦小姐？ 秦管家看着库克先生。秦汉秋从厨房出来，闻言眼前一亮，声音带着兴奋。 嘿嘿，库克老师啊，你是不是也看电视，你也刷网页吧？冉冉现在在网上比明星还火，你肯定在网上看到过她的视频或者照片啊。 明星？ 库克意识到盯着人看不礼貌，他收回目光，摇头道， 我应该不是从网上看到的。 他刚来京城，还不习惯国内的网络运营方式，用的还是 M 州的引擎，很少刷到国内的新闻。再加上平日里除了给秦玲上课，就是准备云光财团的笔试。秦冉跟秦玲坐在左边的沙发上。 那您是在哪儿看到的呢？ 秦管家端起茶杯，他看向库克，库克不像是开玩笑。库克沉默片刻。 去年年初 M 州一场交流会，当时就在陆先生身边。 顿了顿，又看向秦冉。 您现在在哪儿高就？ 秦管家眉眼沟壑明显。 秦小姐现在在京大物理系上课，十分厉害。你怎么可能会在 M 州交流会上见过秦小姐？ 库克这种身份，参加的交流会一定是人才济济的工程大师聚集现场。 物理？ 听秦管家这么说，库克少了些怀疑。 那应该是我记错了。 库克先生，你在云光财团的面试还顺利吗？ 秦管家转了话题。库克拿起一杯茶，似乎还在思索。听秦管家问起这个，他回过神来，礼貌地回道， 资料已经投过去了，我还在等简历通过通知，我希望能通过。 说到这儿，库克忽然打起精神，棕色的眼睛亮起。秦冉手上拿着茶杯，侧身看着秦玲玩游戏。听到云光财团，他抬眸瞥向库克。面试？秦管家替库克先生介绍。 啊，小姐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库克先生是国际高级软件工程师，特地来京城云光财团总部，想要进云光财团 IT 核心。他的偶像是云光财团大佬团队的人，不过库克先生，你一定能通过。 听着秦管家的话，库克摇头失笑道， 核心团队可不是那么好进的，我也只有三成把握。 这么夸张？ 秦管家震惊了。软件工程师也分级别，软件技术员、助理软件工程师、软件工程师、高级软件工程师，能有国际高级软件工程师这个称号的人不多。库克就算在 M 州 IT 界也是十分有名气，这是秦管家等人这么尊重库克的原因之一。 秦管家，现在都知道 Poppy 大师回来了，无数工程师都想要挤到云光财团内部，库克先生说的一点也不夸张。 对面的阿海摇头道， 现在的引擎都智能化，几乎全球统一的用了大师的人工智能管理模式，光是 Poppy 这个名字就能引起 IT 界的国际高级软件工程师前赴后继。 没错。 库克叹息说， 这次是云光财团内部3年来第一次招人，就我目前知道的，至少有10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国际软件工程师， 全都是国际级别。 秦管家一脸震惊，全球能达到国际级别的软件工程师也就是那么几个吧。 那是有 Poppy 大师跟陆大师的大佬团队，库克先生你一定要进去。 阿海看着库克神色激动， 要是能见到 Poppy 大师一定要给我要个签名。 秦冉听到后面就没有听了，垂着眉眼慢悠悠地喝着手中的茶，另一只手不由拿出手机给邻居发了一条消息，团队要招人吗？邻居一向很忙，3分钟后回了一句， 有人跑去学物理了，缺人。 秦冉咳了一声没敢再回。邻居发完这一句中间停了一会儿，又发过来一句， 用你打广告很好，好多人投简历，你要筛选一下吗？ 说完也不等秦冉回复，直接发了一个压缩文件过来。秦冉下载完也没在大厅看，而是去了秦玲房间，拉开电脑面前的椅子坐下，翻看投的简历。能被工作人员初步筛选出来的都是国际高级软件工程师，秦冉大致看了看，31个人，世界各地的都有。大厅外面，秦管家等人还在听库克说 IT 界的事，秦冉跟秦玲离开他们没有注意到，他们全身心都在云光财团大佬团队的事情上。不到1个小时，饭点，秦汉秋端着一罐汤出来，他喊了一行人来餐桌上，阿文阿海等人前去端菜。看到秦冉出来，秦汉秋立马询问， 哎，小程怎么又没来啊？ 他有事。秦冉抬眸看了秦汉秋一眼，面不改色地开口。秦汉秋一直信任秦冉，听到这一句也没有任何怀疑，而是感叹， 哎，当医生好忙啊。 说完又去厨房端了一碟菜出来，秦汉秋的厨艺又得到众人的一众好评。吃完饭，库克老师带着秦玲回对面授课，秦冉没有立马走，而是坐在沙发上等着何晨发程俊的单子过来。沙发上，秦管家正在跟秦汉秋说话，兜里的手机忽然响了一声，他拿出来一看，看到上面显示的电话号码是4爷，他瞳孔一缩，浑浊的眼眸深处染上了一层微不可见的戾气。他看着手机半晌，没有接听，电话自动挂了。秦汉秋又端上一碗甜点， 秦管家，你没事吧？ 哦，没事。 秦管家回过神来，秦汉秋看不出来什么，点点头，又回到厨房继续整理他的碗碟。没过1分钟，秦管家的手机再度响起，秦冉抬眸，秦管家。秦管家回过神来，他朝秦冉笑了笑，然后拿着手机去门外接了电话。接完电话回来，秦管家眉宇里是掩盖不住的晦气。您没事吧？秦冉低头看了看手机，何晨已经把程俊的单子发过来了。秦冉也没有立马看，而是将手机塞回兜里，抬眸看着秦管家，眉宇间碎影流光的。 没事，就公司的一点小问题。 秦管家抬头，他看着秦冉，笑得和缓，脸上看不出来半点的晦色。秦冉一顿，他看得出来秦管家不想跟他说，也没有说话，手撑着沙发站起来，语气淡淡的。那行，我先回去了。 这就走了？ 秦汉秋拿着锅铲从厨房出来，秦冉走到门边，正穿自己的大衣。听着秦汉秋的话，他侧了侧头，眉眼散漫。我还有事。秦汉秋知道他现在忙着一个什么物理项目，就把他送到门外，没有多留。门关上， 秦汉秋继续去厨房洗一洗刷刷。秦管家坐回到沙发上，脸上的笑容渐渐收起。 秦管家，您怎么不跟秦小姐说实话？您这样…… 阿文坐在秦管家不远处，他看了一眼厨房内的秦汉秋，不由压低声音 说实话。我怎么跟他说？说秦家现在不行了，四爷知道了小少爷，让他回去参加继承人的考核，如果不通过，嫡系一脉就永无出头之日。告诉他我们无能，不但让四爷查到了小少爷，还让整个嫡系一脉陷入两难之地。 秦管家摇头苦笑， 哎，秦家现在这样，怎么敢拿到他面前？ 秦管家知道自己一开始的态度就不好，秦冉到现在也只是认秦修成一个人，他自认没有这个脸。 六爷之前特地叮嘱过我，秦家出了什么麻烦不要拿到小姐面前说，他现在好好做物理研究就行。这件事由我跟六爷烦恼就够了，就算说给他听能有什么用？也只是多一个人烦恼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